月份鬱敏射馬，威水重溫。 所以教主就心水咯，十號港榮王做膽胎，一號美麗滿分。四號繽紛遊戲，六號標記，七號嘅不羈的風，三四六七一四六七十五隻互村撈完嚟買就係咁樣。 所以我心水咧，第一場就嗰八號嘅龍友做膽配嘅，就一號好好彩彩，二號開心好友，五號紅星同十一號戰紅三千，三四重彩就一二五八十一五隻互村撈完嚟買。 已经是月头了，独立付费节目《鬱敏射馬》已经开卖，月费都是400元，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各位现在上车都还没迟的。 我回到星期二晚的是本土最前线，星期二晚我看到有东哥上来做嘉宾。 Hello. 最惨就是对不起，先生没预告到，冇去開個 post 預告啊，到後呢啲就後話啦，咁就唔好意思先。咁就今晚啊，東哥上嚟就係咁啊，有啲嘢講啦。咁啊，當然喂，有啲重要少少嘅就會講到啦。就啱啱咧，法庭咧就係判咗有幾單嘅關於疑似嘅新聞啦，想講下先嘅，其實就 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咧廿歲嘅學生，就喺話上年十月一號喺黃大仙話佢暴動嘅，咁啊冇事啦。 當日我都喺現場有做直播報導嘅，嗰次都我十月一號，我記得係嗰次黃大仙打佢輕喉嘅，咁跟住就依家係無罪釋放啊嘛，係嘛？ 係啦，冇事。 我有句就係話個判詞就係唔相信個警務人嗰、那個。不合理啊！嗰、那個證供咁啊，完咗啦。咁但係呢啲唔會講太耐啊。有陣時就第二， 你覺得律政司會唔會提出即係上訴咧？ 會， 哇，好難講啊！大佬都有 輸打贏要噶嘛，一定會。 你又要抄翻舊關我事嗰啲案例啦，譬如你2014年衝擊立法會嗰啲，最早係社會服務令啊嘛， 係， 跟住認撚曬罪啦，然後咧。袁國強就撚樣咧，就要上訴個刑期啊嘛，然後全部拍曬入去坐啊嘛，嗰下大撚幕啊嘛，咁就即係你係睇嘅，即係你冇計喎，你真係睇時勢睇時運喎，依家咁就依家嗱，咁另外一單就西灣河中槍少年嗰個，就係依家就企圖搶劫， 呢個就企圖搶劫， 係啦，同埋涉嫌就依家就即係告三條罪嘅，咁又阻差辦公添，我記得 係啊，阻差辦公。 咁依家就網上面喺度講咧，就係話咧要咧涉案警咧全家都受威脅，咁啊要獲准匿名嗰個開槍嘅警員個身份嘅，咁但係其實咧，依家網上邊 係人都知啦，嗰、那個第二日就已經個當日已經知道啦。 網上邊瘋傳已經 嗰、那個什麼得 加油起事 咩 德望 啊，咩唔知邊個邊間中學嘅家長會啊嘛，嗰日已經起曬佢底啦。 嗰日我哋好似走咗咯。 但係喂，問題係起咗你底，有冇人做？冇人做過任何嘅嘢啊， 係嘛？ 即係你而家你做埋曬呢啲咁樣，又話要咩身份啊，又話成根本同建案係冇直接嘅關係。關係噶嘛呢件事，即係唔合邏輯咯，即係我自己覺得。 咁如果你覺得 戇鳩，我覺得係 該開槍嘅。咁譬如你啲喂，你都係啲藍絲擔心嘅嘢，你啲藍絲都覺得應該開槍嘅，屌你老味，咁咪開咯，係咪先？ 不過即係呢個指控咧，我覺得係相當荒謬啦。即係當然，你咩叫做企圖？咩叫做企圖搶劫咧？我真係唔明點樣你從乜嘢去 judge 佢嘅企圖咧？即係我真係唔明，因為淨係個片咧見到佢向前行，就係叫企圖搶劫啊！屌你乜過馬路都係叫企圖搶劫咁啫。 睇起太多意念啊！ 或者手有動作咁樣，咁依家就係即係日後就一定大把啲案報啦，所以都話一開始喂報一報呢啲，另外仲有一單咁啊，即係我都要講一講我一個行家咧，就一涉嫌咧就喺 即係嘅 跑馬地警署就汽油彈嗰單咧，就我有個行家涉嫌嘅，細我2歲啫，所以年紀啊同埋職業咧都好似嘅，咁啊多謝大家關心先。屌我啲好撚細膽，我見火 搞撚錯， 我見火腳軟啊！見到煙啊 cut 嘅，屌你老 味！我覺得奇怪，冇理由喺貴行業，即係你嗰個汽車界， 喂我即係我 教車界， 係咪？你哋就唔好以為全部 有人擁過你真係， 即係唔係你唔好諗住咧，即係雖然咧，我自從咧我就。 撚咗教車嗰一行之後咧，將個政治光譜拉闊咗好多咁樣幫嗰行，因為之前咧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就係話咧。教車嗰行咧，你民主黨支持者咧都好撚激進嘅，叫做突然之間多咗一個屌，多咗個即係蘇哥以前叫即係以前以公民嗰、那個即係叫做即係陣間 派勇武派， 即係陣間都會撚一撚講呢啲啦。點解咧？喂，你話阿東哥上嚟都要係嘛講講啊？東哥近排啲 近況係嘛？ 近況 啊！等我嚟啊！呢啲唔使吞吞吐吐啦，即係我上得嚟都唔係吞吞吐吐嘅。係 啦， 咁首先好多謝法國佬邀請我上嚟嘅，即係唔係話我舉棚我要上嚟做宣傳，唔係咁樣嘅成件事。咁啊，法國佬即係可能聽到《天地有正氣》個節目就我就開始已經上一集100集我就向我賣 radio 嘅朋友啦，各位即係網友啦，就表達咗我積極參積。極考慮參加九月嚟緊嘅新界東地區直接踢波嘅嘅足球聯賽係啦， 其實唔驚喎，你積極參與已經可以直接講埋，不過 唔係積極考慮，積極考慮 尊重你 嘅咁啊，咁啊正式講就係積極考慮參選立法會就新界東地區直選啦，咁即係呢個都其實係積極考慮咁啊，佢都可以當你係表達咗啊嘛，佢都唔使講到吞吞吐吐啦，咁啊即係呢個係小弟嘅決定，亦都同 My Radio 係冇關嘅，其實係我自己嘅。一個決定啦，咁啊以一個乜嘢嘅背景或者形式去參與呢件事咧，咁樣係一個自己搞嘅組織，係而家係暫時即係而家有人啦，其實但係本身係一個冇人冇物。冇大台、冇後台、零人、零蚊咁樣去嘅一個組織嚟嘅，叫全民參政。咁啊，係啦，全民參政就係我的組織。咁其實成個意念係點嚟嘅咧？就係、當然就係話，因為我哋做咗選民咗幾廿年，屌你老尾投嚟投去都係嗰啲，屌你老尾。 有乜選擇？ 係咪即係投人不如投己啦、啊？即係咁撚容易？你記得何啟明嗰啲，屌你老尾，即係呢啲咁樣嘅立撚殺。唔好話淨係話建制啦。咁其實好多就算泛民都好。咁喺個議會度屌你都唔拉係撈嘅，唔拉係玩嘅，唔拉係做嘅，會又唔開票又唔投嘅，一投投一係投棄權票嘅，屌你老尾！咁不如 俾多個選擇，係 啦，去積極參與呢件事啦， 即係俾多個選擇選民啦。 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就係公民我哋全民參政嘅理念係咩嘢咧？就係大家唔係投我嘅呢單嘢。不要以為投了一張票出去就是贖罪券，俾咗個贖罪券，那個參選人咁就算噶啦，咁啊嗰四年就咩都唔撚理到，繼續嗰度打飛機度，唔係咁樣。全民參政係一個概念嚟嘅，即係話你唔係選我，你係選你自己，因為點解咧？我係要邀請各位所有嘅選民，唔一定係選我嘅人，或者係所有嘅人去參與所有嘅立法會嘅嘢，例如會點咧？咁每一份嘅立法會嘅 paper 我都會公，即係如果係。即係我入當選嘅話，我一定係會公開嘅。亦都每一日啊，每一日我會拍片話俾大家聽。 想炒少少，算唔算以前阿長毛嗰個做法咧？ 有些相似啦。 佢又聲稱又公開條數，當然冇啦。 係啦，有些相似啦。咁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到啦。咁就係每一日我都會交代俾你聽，我喺個喺個垃圾會嗰度做乜撚嘢嘅。即係例如喂屌你咩？我今日夾撚到啊！屌你老尾啊！楊岳橋睇 AV 喎，仆街！屌你老尾坐喺個位度，屌你老尾。嗱呢份咧就係咩？什麼海洋？公園的大計嚟嘅，嗱你 即係監察， 係啦，你鋪曬上嚟，嗱你嚟討論啦，咁你討論咧，我自己當然有我自己嘅見解啦，我講完我見解，你哋又交換咗大家嘅意見，然之後我就將你嘅意見懟上去立法會屌柒班柒頭嘅，咁呢個係亦都甚至我請假，我唔開會，我都要同所有嘅人去交代，咁呢個係個理念啦，所謂嘅 係 啦，係啦，所謂嘅理念啦，就係個操作形式嚟嘅， 即 係 可能寫字樓買部新電腦啊， 係啦，大家批啦， 擺會啊！嗱，擺撚到明珠，間唔中攞嚟打機嘅，咁都講撚埋 啦。係啊，冇錯啦， 都要同啲選民打下機。 冇錯啦，就 Call of Duty 咧就裝咗落去部機度噶啦。 係啊 ，Call of Duty 就你講嗰身份 啊。個耳版咧有部 PS4 嘅，咁我自己啊打 Call of Duty。 講撚到明， 講撚到明係 啊，屌你話係會嘅，記得喂，到時啊。 你一定會啦！ 我科學招條有料嚟㗎，我少打㗎。 屌，今晚嚟啊！我啊屌！ 遲下第二啲節目先。 咁呢個係嗰個其實呢個係嗰個本身全民參政嘅一個理念啦，同埋概念啦。咁之但係而家咁樣嘅政治環境，而家根據而家即係舊成件事啦，我仲講多少少先個背景，點解我會做呢件事？其實亦都係睇到由舊年開始，即係六月，基本上五月都開始，即係我就即係。參與發夢的事件啦，即係一直都係喺參與喺成個運動裏邊啦。咁亦都 俾年輕嗰班人，俾香港呢一班嘅年輕一代係深深咁樣，即係感動到、打動到乜都好。佢哋諗，佢哋唔會有好多包袱，佢哋覺得我應該做，屌你乜我就去衝，即係就係、是、咁簡單啫，唔使諗咁多後果。咁我有時即係好多時喺前線上面，我見到即係我夢遊去到前線啦，我見到好多令到我好撚心噏嘅一啲情形，尤其是喺例如二號橋嗰度啦，即係一啲大男孩可以奮不顧身，可以完全唔理佢自己前途，然之後走去衝。咁我可以做嘅嘢好卑微，我只能夠係幫佢擦身啊，即係佢翻嚟成面血咁撚樣，咪抖佢上去咯。例如佢中撚曬全身中撚曬水嘅，咁我咪同佢省。然之後，我覺得好卑微。但係我亦都好心痛。咁我就不斷喺度自己諗啦。喂，屌你咩？有啲乜撚嘢？我仲可以為個社會做，或者為呢一班嘅後生仔做，好撚簡單。屌你咩？不如出嚟選，還掂我死剩把口，係咪先？即係大家見過我鬧人都即係都唔係嘢 少。至少睇下有冇機會入到立法。 係啦， 即係所以我就係一樣嘢啫嘛。喂，即係好撚老實啊，東哥，點解今晚叫你上嚟？我其實好撚牛大，因為喂我自己係否定咗依家個立法。 明啊，明啊，明啊。誒，等我講埋少少先。 Okay. 跟住你就可以質問質。點質鳩我啦？因為我知道你嘅咩啱㗎，我哋討論，即係呢個唔係我宣傳嚟啊！再講一次啊，即係我唔係 冇宣傳啊，大佬梗係唔會亂咁宣傳啦，計 算 佢經費嘅大佬。 而家即係 因為考慮係 啦，而家呢一個咁撚樣嘅政治環境，加埋國安法，加埋而家咁樣，即係基本上大家冇路行㗎啦。咁冇路行，立法會仲有咩意思啊？垃圾會有咩意思啊？所以基本上我哋而家個我個競選團隊裏邊咧，我哋已經 derive 咗一句兩句 line 咧，叫做第一句 line 就係入去好簡單啫嘛，就我要真攬炒入去， 做啲乜嘢？ 我就係攬炒咯，入去攬炒咯，好簡單。所有嘅 掃杯掃台 唔係唔止嘅，即係呢啲係肢體衝突啫。即係咩叫做真攬炒？就係話屌你老味，起居屋啊，我反對，唔係起公屋啊，起公屋我反對，除非。你所有公屋都是香港人優先的，你住香港幾多年，計幾多分落去，咁我就支持啦。如果唔係我反對，所有嘅議案，屌你咁一開波就反對啦， 都好撚煩喎。 一開波我就係反對， 因為 一開波就係拉布。 到時我當你嗰個係你個黨啦，哇！你個黨裏面本身都要有民。你民主投票做一大扎嗰啲決定嘅喎，你哋自己本身都 唔係基本上喺呢啲位， 唔淨係你頭先居屋嗰度都一定拗到街啦。 我喺呢啲位咧就係大棒㗎啦，呢啲係大棒嘢嚟嘅。除非嗱，除非你回應屌你老味市民嘅訴求，回應後生仔嘅訴求，回應全香港人啦。你唔撚回應，我屌你老味，我就同你攬炒，就係咁簡單啫嘛。你而家你國安法你行，我同你攬炒。即係呢個就係入去要做嘅嘢，無論用all cost 用任何嘅方法，用肢體衝突又好，用否決議案又好，用任何嘅方法，就呢個係我哋希望可以做到我哋全民參政，做到一種議會革命。即係我哋希望可以帶到一啲新嘅辦法、新嘅諗法、新嘅 action。 唔係，所以你話要，如果你要我一個否定咗，你話喂仲屌參條撚選咩個立法會？屌你依家全面一國一制共產黨統治咧，屌你孫中山都唔會選科舉，你成日講啊。雖然呢一個比喻有少少問題嘅，係咪先？但係我都攞咗出嚟，就係網上面好撚興嘅就係話，喂唔撚選就選，喂孫中山都唔會選科舉啦。咁我有少少即係我唔建議再繼續選，又話你就會做到啲乜撚嘢啫。所以就係、是、喂，最緊要喂東哥，你可以同佢講到，你有冇做到啲乜撚嘢先？ 所以咪就事在咪係咯，咪就事在人為咯。咁掉屎可以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嘛？明唔明啊？ 臭大撚把 方法，大家要諗啊嘛！你明唔明啊？而家就係我哋見到嘅政治現實就係、是，而家垃圾會嗰啲人邊個諗啫？邊個會做啫？而家嗱，許志峰好啲。即係而家，即係放嗰嚿泥。 喂，即係你喂咁算唔算係攬炒派積極考慮啊？今次 算係㗎。即係你如果夾硬嗱，我唔中意人哋叫我做乜派咩派， 喂，我真係唔會因人而廢言，亦都即係所以嗱，即係我就唔會話俾人屌又一言堂，喂屌大佬喂。我不嬲講好撚多年，我都話我選舉選條撚咩？點解啫？喂，最緊主要，屌我自己都投入過兩次選舉工程，我都知屌大撚鑊噶嘛。 唔係，其實係大撚鑊噶。其實你問我，你估真係講咁易？ 你辭夠硬啦，嗰份工。 唔係你唔係講咁易嘅，即係我呢幾個月，即係其實係呢幾個月嘅事嚟㗎啦，已經係唔係講咁易嘅，遇到好多唔同嘅困唔同類型嘅困難。 大 撚 把我就一晚同你講啦。 唔同類型嘅恐懼，唔同類型嘅要挟。咁而家我。 從上個禮拜講完之後咧，而家我日日都有冇來電顯示嘅電話，即係打我電話啦。 冇乜銀行嗰啲 就係啦，唔係幾日㗎啦，持續咗幾日，全日24小時。我諗呢個係一個 system 去 lock 你喺邊度啊，或者係一啲hacking 嘅 system。 你嗰區我諗都非建制啦，都即係我。即係我都唔知點分黨分派啦，最重要非建制都一定爭撚奔頭噶啦，屌你！ 係啊，基本上都 是。所以我都話你屌你仲選，哇點撚樣選啫？一定打交鬧交鬧到撲街唔家產，你預咗到時會鬧交鬧到飛起。 預咗㗎啦，咁呢啲係一定㗎啦。咁即係如果呢啲我都頂唔撚到嘅，咁唔好撚玩啦。是咪？即係所以一定要 confront， 即係你問我就一定係屌你咩勇往直前噶啦，我乜撚嘢都唔怕。即係我仲有一樣嘢係真咯，即係我係嚟自大家嘅 ，I am one of you, you are one of us， 係咪？即係我就係嚟自蘇人噶啦，我就係嚟自市民噶啦。雖然我比較老啲，係咪？但係我老有一個好處，我經驗好啲，即係我人生經驗好啲，我個人閪啲。 科斯到咧，你呢個選舉工程嘅時候咧，受到。所謂嘅泛民嘅攻擊會反而仲大過受到 係㗎，係㗎，會㗎。 你會俾你準備會俾人話係鬼啊？ 一定啦，因為 鬧撚翻你以前啲嘢出嚟、啊。 一定會啦，呢啲即係預撚咗啦，你咪嚟咯。即係我同你唔係玩呢啲。如果你即係如果你嚟嘅話，即係如果你班友嚟嘅話，喂，我就話喂喂喂喂喂，范國乜？喂，你個敵人喺嗰邊啊，郭佩凡嗰邊啊，屌你老味，嗰邊啊，郭佩凡。 白頭鬃。 但李子敬在那头啊喂 不 是我啊。 白頭鬃仲唔肯做主席濕柒個撚樣啦屌你老味啊。 佢唔係我去嘅。佢唔係我。 唔係啊之後我入到去嘅話。 咪 something like that 啦。係啦即係會係。會係。 泛民都打屌你老味有冇睇精裝追仔第二集啊屌你。 但係其實因為我一早就已經決定咗係唔玩初選㗎啦。咁所以咧喺我決定咗唔玩初選，咁我其實心裏我其實我都好多泛民嘅朋友嘅，其實我大家如果記性好咧，其實我以前係一條左膠嚟嘅，你都知道。 咁一條老左膠。 係啦，咁唔係嗰陣時冇咁老嘅，咁即係咁我啲咁嘅年紀，梗係會做個左膠噶啦，大佬我四十幾歲咁啊嘛。 我都左過， 我反做過大中。 我反過高鐵都搶緊。 哇！你反緊個高鐵添啊！屌你老味，你真係左膠嚟嘅。 我梗係反過高鐵。 你係撲街左膠嚟。 我最早。 anyway 啦，咁我都好多 我梗係左膠。 唔係，我好多泛民嘅朋友。 我做過蚵仔煎，我做過蚵仔煎，做過左膠㗎。 啊，真係細飛嚟 啊！我做過熱血公民， 亦都做過熱狗。哇！呢個真係元帥。 所以真係屌，頭先出面就講，哎呀，人又咩？哎，唔撚怕，我一定唔會嘅。屌到面撚咗翼㗎，我有 鋪底。而家咩意思啊？東周行話咩啊？係熱血公民嘅顛倒日報啊！ 唉，仲係佢哋唔係啊？ 睇下維基先啦， 唔係佢哋啊，佢哋葉普成都仲係葉普成噶，即係佢哋仲覺得係入葉普成係一齊嘅，係啊，所以佢又唔知道又要出嚟屌，好撚好笑噶班人， 所以好撚大鑊噶東哥，你係啊，你接觸得多咧，你要發覺咧，好撚容易定撚咗型啊啲嘢。 唔係我明，我絕對明咧，因為我唔係今日先至參與政治噶嘛，咁我一二年基本上我反國教開始，我已經參與即係嗰啲政治活動啊，抗爭活動啊， 反國教我反而就係嗰陣時就已經將自己喺左膠嗰度褪咗出嚟啦。係 嘛？ 反國教嗰陣時，我就同條女講我話：喂，如果班友陣間冇乜嘢實質嘅效果都唔散，你走啦。因為我咁同條女講我話，因為佢哋冇實質嘅行動升級，即係冇嘢搞啦，係咪先？如果佢哋行動升級，咁佢哋升級，你都幫唔到手噶啦，你都走啊！咁我咁 乜？其實我有份，即係因為我係國民教育家長關注。 因為嗰陣時，2012年嗰反緊國教嗰陣時，我哋亦都係選舉工程輕輕合合噶嘛。九月八號宣布階段勝利，然後9月9號投票咁樣噶嘛。 當時係人力啊嘛，係咪？ 人民力量嗰陣時就嗰陣人民力量就係話會拉布拉到即係如果當選會拉布拉到個國教冧為止。 係咪邊支麥有問題啊？各位，中間支麥定係佢支麥？邊個支麥？ 邊個支麥有問題啊？ 因為我哋喺 YouTube 見到支麥有問題咁啊。 支麥有問題。 阿 Neil Neil 搞搞佢睇下咩料。咁啊，物計咁。咁繼續講翻少少先啦，咁嗱，我都有啲一直以嚟咁，我都同政黨嘅朋友係熟嘅，咁我都有同佢哋合作啊，即係做一啲唔同類型嘅嘢啦。咁我做廣告噶嘛，本身咁亦都做嗰啲，我幫佢哋搞過好多 event 啊，成成啦。咁其實熟嘅，同佢哋好多人都咁我一講咗話想去即係曾經初選地去參選咧，就已經有泛民嘅朋友咧，佢係朋友嚟嘅，真係好朋友嚟嘅，佢就。苦口婆心咁話，不如你都去參加初選啦。而家只有熱狗唔參加初選嘅啫。咁顧名思義係咩意思咧？即係話， 即係話 你一唔參加初選， 咁樣二分法啊嘛，好撚撲街㗎。 你就係熱狗嚟㗎啦。 屌你老屎！ 咁我就話，我諗諗啦，乜嘢啦？咁但係 我點解唔參加初選？其實我係含淚唔參加初選。我想講，我真係含淚唔撚參加初選。我夠知道參加初選，你有一個屌你老母 Q 乜認證，你咪即係鬥咗場初賽先咯，冇所謂㗎，我唔怕鬥嘅。但係問題係，我好大嘅原則就話，唔係由運動開始到而家都話冇大台嘅咩？咁點解一到選舉你又搭翻個大台五區嘅大台出嚟啊？又要跟翻你支笛，又要跟翻你嗰個規矩去玩啊？唔係話冇大台，大家屌你諗乜自己香港自己夠嘅咩？ 依家咪鄧紫棋出嚟攬炒派咯！你一喂，你一泛民，你一你肥佬禮都表撚咗態，你係唔撚支持攬炒㗎？係 啊，你肥佬禮，你夠膽死？你竟然公民黨，你夠膽死？你而家話美國唔好制裁香港，有冇搞撚柒錯啊？你有冇明明白市民諗乜嘢？香港人諗緊乜嘢㗎？你明明茶餐廳下邊嗰班即係支持民主嗰班嘅普通市民，你知唔知佢哋諗緊乜嘢㗎？你唔知道。 所以中產都係大撚 仔，你知唔知而家啲年輕人諗緊乜撚嘢？ 所以你喺黃絲堆裏面咧，中產。揀多咧係大撚鑊嘅，你即係依家連撚仔成日講緊風向問題，你成日屌話要跟啲黃絲嘅風向，所以我成也黃絲，敗也可以係黃絲。 唔緊要嘅，即係你啲黃絲，你有你嘅自由想法。即係第二樣嘢，點解唔揾參加初選就係、是、喂，即係我覺得每個人係有被選權同參選權，呢個係最基本嘅民主概念。你而家為咗入或 ever reason。你搞一個初選出嚟，其實咪即係有篩選嘅選舉， 擺明係 篩選 篩 選選舉嚟噶嘛？第三，你冇資源，你冇資源，你點夠嗰啲大人物玩啫？我哋根本個成個 game rule 成個遊戲規則就係要邊緣化你啲素人。咁我不如自己邊緣化自己先啦。咁啊，即係我哋含淚唔我就哦 break 咗先。OK OK。我就含淚唔參加初選。 逼我先啦，我哋個威可能啲乜先提，唔緊要。講到含淚依度，大把嘢講。